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12月30号，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沃夫肯米达元帅回到新帝都费沙。虽然是凯旋，不过是沉重而痛苦的归来。 就算只有米达元帅能够平安归来就好，在下在此恭贺您平安凯旋归来。 米达跟比登费抵达之后，直接赶往大本营，向皇帝莱因哈特报告战争结束。米达退下之后，又被皇帝莱因哈特给叫了回去。米达，你还记得5年前的事情吗？ 啊， 朕跟吉尔艾斯一起住在林贝尔克谢特拉杰的时候，你曾经跟罗塔尔一起来拜访过我们。 是的，陛下，臣还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在那个房间里交谈的4个人中，如今还活着的，只剩下你跟朕2个人。 陛下。 你可千万不能死，如果你死了的话，就没有人能够以身作则来教导帝国全军真正的用兵之礼，朕也会丧失珍贵的战友，这是命令，不准死。退出的米达忍耐着双眼的炙热，而且他相信皇帝也一定跟自己一样。 好，乖乖啊，不哭不哭啊，啊，乖乖的哦。 米达在回家之前先到马林伯爵家拜访。 我想你应该也知道，我们两个夫妻膝下没有半个孩子，所以说我想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为了能够得到陛下的允许，还希望马林小姐您能在陛下的面前美言几句。 你要抚养罗塔尔元帅的孩子？ 是的，就法律上来说是大逆之子，父亲犯的罪可能波及这个孩子，即使这样我也愿意承受。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你可以不用担心，因为就法律上来说，他不是嫡出的孩子，父亲所犯的罪不可能波及到他。更何况现在是由米达元帅来抚养罗塔尔元帅的儿子，我相信这孩子他将来一定会是个了不起的名将。就我来说，我没有任何意见，我很乐意在陛下面前为你多说一点好话，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倒是蛮担心的。就是您夫人的想法呀，米大元帅，你的夫人也跟你一样愿意抚养这个孩子吗？ 这个，我真是粗心大意， 我还没有把这件事情跟我太太说呢。你想，我太太她会不会答应呢？ 我相信您的夫人一定会很高兴地答应的。 嗯，我也相信她会答应，因为太相信了，所以就忘了问她的意思了。 这样啊。 哦，还有，罗塔尔身边的随身侍从兰培兹，因为他的双亲最近过世了，我也想跟我太太商量一下，就让他一起搬到我家去住。那么我先告辞了。 米达元帅， 还有事吗，马林小姐？ 现在您可是帝国军的至宝啊，陛下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他真的很寂寞，所以请元帅您今后也像以前一样继续全力地保护陛下，拜托您。 我的才能比不上已故的吉克吉尔艾斯，也比不上奥斯卡罗塔尔，真的，我真的差他们很多，只是因为幸运才侥幸得以存活下来罢了。你说我是至宝，我听了真的愧不敢当。你放心，我答应你，我会连他们的份一起效忠陛下的，不管皇帝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我发誓我对皇帝的忠诚心是永远不会变的。艾芬，我回来了。 啊， 艾芬，我带了一份礼物回来送给你，不应该说是抱回来才对。 来，我抱抱。我夫，这么可爱的孩子你是从哪里捡回来的？ 哦，这不是了，他是 你不用说我知道。这孩子你是从罗塔尔菜田里面捡回来的吧？ 哦， 我就告诉你吧，其实是刚才马林小姐打了一通电话过来，她把事情全部都告诉我了。 哦，这样啊，那么艾芬， 你会把这个孩子带回来，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很高兴能当这个孩子的妈妈。不过只有一件事希望你能让我决定，就是这孩子的名字，让我来取好不好，老公？ 哦，当然好。你想给他取什么名字呢？ 我想叫他菲利克斯，这个名字希望你会喜欢。 菲利克斯啊， 米达知道，菲利克斯在古老的语言里是代表幸福的意思。当然，他妻子也知道，而且不晓得把这个名字放在心里放了多少年了。为了给他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而最后说不定是为了给他永远不可能出生的孩子。 菲利克斯啊，好名字，就这么决定了。从今天开始这个孩子就叫做菲利克斯米达。然后等他长大了，等他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跟价值观的时候，再让他冠上他生父的姓。你的爸爸是一个相当自豪的人，他是个全宇宙只屈膝于一个人之下的男子汉。我要这么告诉他。啊，去！啊！ 啊！来，请进。 今天真的好冷啊。马莲小姐，你没有感冒吧？ 啊。我要是感冒，那就不得了了，陛下，会对肚子里的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啊。朕想再一次的请求你，请你跟朕结婚好不好，马莲伯爵小姐。朕现在终于了解到，你对朕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些个月以来，朕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你给朕的进言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朕认为你配朕有点可惜。朕。 是的，陛下，我愿意答应，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伯爵小姐，哦不，希达，谢谢你能够喜欢上莱因哈特，谢谢你。像你这么好的人，能够陪伴在莱因哈特的身边，我弟弟他真的是很幸福。今后莱因哈特就要拜托你了，请你要多多照顾他。 安妮殿下。 希达知道莱因哈特的优点，也知道他的缺点，而且把莱因哈特的缺点也当作很珍贵的特质。在光明与黑暗混合的银河系一角，有着长达800年孕育着憎恶和怨恨的一批人潜藏着，一切都为了恢复他们地球的荣光，不断策划着阴谋，实行着阴谋。尤其是这一年暗杀了杨威利，也成功地将奥斯卡·罗塔尔逼上叛乱之路，让人觉得他们已经接近成功的目标。但是当他们知道失去优布·多留尼这批重要的马时，在干部之间产生了对新领导者德威利大司教不信任的情绪。 今天不只是失去优布·多留尼而已，连皇帝莱因哈特都要结婚了，而且他结婚对象的那个马林伯爵小姐听说已经怀孕了，不是吗？所以说，我认为应该以暗杀皇帝莱因哈特为优先。照这样下去，要是让皇帝生了子嗣，那么罗格莱王朝不就会这样一直续存下去？到时候，我们害死罗塔尔元帅的事情，另外还有暗杀杨威利的事情，这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为那个金发小子去除祸害。那么我们这一阵子花费那么多精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啊！ 有什么好慌的？皇帝的子嗣又还没有诞生，就算真的生了也无所谓，这未必就能够为皇帝带来什么巩固的力量。 这个时候，海尼塞行星上流传着奇妙的传闻，那就是听说皇帝已经死了。 什么？你说皇帝莱因哈特他已经驾崩了？ 不是，这个传言里所说的皇帝指的并不是皇帝莱因哈特陛下，而是指就黄金树王朝的艾芬约瑟夫二世。 是怎么回事？ 哦，是这样的， 那是发生在罗塔尔元帅叛乱事件接近尾声的时候，11月的事情。在海尼塞行星的边境 一个叫克拉姆佛斯的城镇，一个行动可疑的男子被逮捕了。 站住！别跑！站住！ 你为什么要逃跑？可疑的家伙！ 我问你，你是共和主义的残党，对不对？ 这一包是什么东西？ 不要，不要拿走！ 干什么？干什么？ 不准反抗！你想干什么？ 可恶！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准碰！这个人不是你们这种低贱的人能碰的。他是。 这是谁的尸体？这到底是谁的尸体？快说！ 住手！这个人是皇帝陛下。 什么？ 皇帝陛下？真的吗？ 后来根据详细的调查结果，确定那个人就是重要通缉犯名单中的兰斯伯伯爵阿尔弗烈。伯爵拥有一本很详细的手记，在那里记载着艾芬约瑟夫二世在三月因为巨石症而衰竭死亡。在那之后，兰斯伯伯爵就抱着他的遗骸到处逃亡。 衰竭死亡啊，真是可怜。那么遗体后来怎么处理的？ 因为没有人来认领，所以就安置在公共墓园。 兰斯伯伯爵呢？ 后来医院的精神异常鉴定结果出来了，兰斯伯伯爵就被收容在精神医院里面。您要去见他吗？ 不，没有意义，徒增伤感罢了。写份报告送到费沙去，把这件事做个了结。 是。 还有，因为动乱的关系，使得各地物资产生明显的不足，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不能老是抱着过去的遗物不放，这是没有用的。 是。 这个事件的始末，随着波利斯科尼夫一行人也传到了伊谢伦要塞。这一年在伊谢伦要塞，成为扬威利后继者的尤里安·敏兹，由于没有打仗，就获得身为指导者的评价。明年或许会因为打仗获得更高的评价吧。关于这个，尤里安也不知道，但是他的志向原本就是当一个军人，他相信总会碰到无可避免的战争， 然而在杨威利死后，尤里安的心情逐渐朝着和军人不同的道路前进，这种心情一天天地开始萌芽。但是 好，可以了， 好， 好， 好， 好了， 再用力点，慢慢来， 好，差不多这样子， 好，停止。 我的天哪，今天是杨过世之年，应该终止任何庆典，怎么可以闹成这个样子？ 他生前不曾讨厌过跟伙伴们举行任何的庆典，为了他，我想说不定盛大的热闹一下还比较好呢。 哼，庆典还没有结束，好吧。 吵死人了！ 哎，可是你要知道， 哎，尤里安，明年你会帮我们制造上阵的机会吧？ 我们很期待啊，司令官大人。 这个问题你还是去问皇帝吧，问他比较确定。 尤里安，尤里安，庆典要开始了，菲利家还有凯塞尔一家人正在等着你呢。 哦，这还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 没有，我们走吧。 3、2、1， 就这样，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的新年到了。这年的1月份，皇帝莱因哈特即将迎娶西达马林伯爵小姐，正式册立她为皇妃，将她娶进宫来。有人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当然也有人不希望。去年在宇宙树立起来的新秩序，会得以永续呢，还是只是浮现在历史大河上瞬间就结束呢？新到的这一年应该会决定这个问题。 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生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な 新帝国历3年的新年到来，皇帝莱因哈特正式册立西达为皇妃，也解除了西达的职位。帝国全体充满着祝福的歌声，然而在这个幽暗的角落里，阴谋正进行着。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皇妃万岁！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